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隐喻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极致人生巴洛克盛宴音乐会今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这场音乐会将迎来女指挥与女低音歌唱家，来自法国的娜塔莉·斯图茨曼，她将执棒奥菲欧55古乐团，并演唱威瓦尔第歌剧《朱斯提诺》、亨特尔歌剧《阿尔辛娜》等作品。舞台剧《帝国专列》今晚在中间剧场上演。这部剧讲述的是光绪29年，慈禧太后力排众议，携光绪帝乘火车回东北祭祖的故事。整部剧把封建社会的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梦想展现得一览无余。国家话剧院新剧《行者无疆》将于本月17号在北京首演。这部剧通过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心路历程，展现他的家国情怀、坚强信念和开拓精神，旨在穿越千年古道，带领观众聆听丝路文明的回响。画我眼中所见，李玉霜绘画展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李玉霜是国画大师李可染的长子，从画60多年，擅长风景。展览整体以4个部分展开：自然而然、观而察之、自由自在、有限无限。视频、音乐、作品与速写的同步展示，有序揭示了画家从观察自然到创作到无我，再到生命无限、艺术无限的升华。故宫博物院院长山霁翔近日表示，未来故宫将和东城区深度合作，在前门、王府井、隆福寺等地区建设展馆，打造大故宫文化圈，让更多文物走出红墙、走出馆舍，使得文物的展出比例上升到 8%。 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当中的松主题展览正在松美术馆展出。有199棵松树的松美术馆这次以松为主题，呈现46件贯穿宋元明清的中国古代绘画。展品囊括了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类型，其中不乏名家之作。表象王立伟雕塑观摩展正在798时代空间展出。王立伟的皮质雕塑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将皮这一材料运用在作品之中，是王立伟的表达方式，也是本次展览的主题表象的由来。大道成器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邀请69位海内外有影响力的陶艺家，展示中外陶艺作品83件，聚焦当代陶艺摆脱了传统的制作方式和审美趣味，代之以自由表达之形式，一定会突破你对陶瓷的固有认识。苍穹与大地陈方贵艺术作品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紧紧围绕为山河立传、为民族造魂的主题创作思想，共展出作品近120幅。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本月9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将展出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是刘三奇在山水画方面的创作与研究探索的成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诸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戏咱们还是说说电影的那些事儿。 哎，这两天啊特别火的一部电影就是刘若英啊她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没想到哈，现在票房这么高哈。 对，这个一度要赶超很多青春爱情电影了。 对啊，这个没想到说青春爱情电影，我们那天说呢啊，很难掀起高潮的今天啊。 哎，你这个说啊，它有预见性啊，马上就有超过的，马上就有爆发的。 哎，但是这两天好像，也有这个不太好听的声音， 对， 是吧？ 批评的声音还是得有嘛。 嗯，另外就是后来的我们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掀起了这个叫虚假营销、虚假宣传的这样的波澜啊！现在的到底这个退票风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还没查清楚呢啊！我们也是等待官方的这个回应啊，有关方面的这个声音啊。那今天我们就着这个刘若英啊，她的这一部处女作，我们就来说一说。导演处女作，是吧？ 其实提到导演处女作，大家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担心。啊，因为更多的一些处女作呢，其实并不是一炮打响的。 对， 但是呢，这一部好像在票房上有了成功，所以让我们联想起了很多导演他们当初的处女作的这个导演作品。 嗯，其实要说这个处女作呢，我们这两年看到的呀，多是啊，就是从演员或者是其他行业转型当导演啊，他的这个处女作品确实， 从作家来的。 对。 还有就是从这个主持人啊，是吧？ 嗯， 啊，其他的这个演艺行当， 对， 加入到导演行列， 是，比如说何炅导演的《栀子花开》呀，是吧？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呀，是吧？大家好像不是很满意啊。但是我们其实这个之前跟大伙聊这个处女作这话题的时候，我说过一件事儿哈，就是有的导演呢，他的处女作是非常成功的啊，以至于这个在这个电影行业有。这么一句话，这观点可能不够这个准确哈，但是很多人是这么认为，说很多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就是他就在拍一部电影。什么电影呢？就是他的处女作。因为这个从这个比较功利的角度上讲哈，说很多导演为了让世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啊，他会把自己所有的心血啊，所有的本事，所有对于电影的理解，自己所有这个比较拿得出手的这个精华的部分，都会放在处女作当中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说呢，从这个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考虑呢，很多人啊，导演他们就是最难突破的就是自己啊。即便他后来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作品呢，其实也能够从处女作就看出这个导演他的风格，看出这个影子，这也是非常现实的啊。我们希望这个刘若英，他作为导演来讲，这个处女作获得现在至少从票房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啊。我们希望他未来啊能够超越自己，别让处女作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啊就行啊。那这样哈，我们今天啊这个一期四点有戏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出手不凡的处女作品，好吧？ 好。 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后来的我们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咱们来听听预告片。 乖，你试试，你来感受一下。说，咱俩现在这么幸福。 万一有一天咱俩分手了，咱们这辈子就别见面了。 那可不行，我还是得见你。你的伤子过得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时你没有跟我分手，如果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呢？如果我当时足够有钱，我们住进一个有大沙发的大房子， 这儿还能看到花呢。 如果当时我们就是不管不顾，我们就是结婚了呢？ 那是你的好日子，我的好日子在这儿。 如果我们没有离家去北京， 北京，你听到了吗？ 咱们穷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如果没有如果， 后来也没有花。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预告片啊，来自电影《后来的我们》啊，那我们就顺着这个电影，我们来说一些咱们国内导演啊，那些出手不凡的处女作品。 嗯，应该来说，可能当导演这个事情还是近水楼台更多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在演艺这个行当里头，有很多的演员是演而优则导的。 嗯， 那么刘若英呢，作为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她有了今天的成绩。其实从她这一点上出发呀。很多演员都在走这条路。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李晨是吧， 嗯， 有他自己的作品 《红天恋》。对，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陈思诚导演， 啊， 这作品都相当的大卖啊。 嗯，苏有朋这就更甭说了啊， 嗯， 我们已经听过他很多的这个作品的片段了，今天就不听了啊。他的处女作《左耳》当时也是借着最后的这个叫青春 IP 之东风啊， 嗯， 这东风快吹干净了的时候啊，又大捞了一笔票房，嗯，啊，还是不错的哈，啊。那么今年可能有很多人特别期待的就是黄渤的导演处女作啊，嗯，这个网上大家都说一听这名这戏就好看，因为叫一出好戏， 嗯， 然后这个演员的阵容也非常强大，嗯，都是好几位都是跟黄渤在这个真人秀啊，极限挑战当中一起合作的哈， 嗯， 孙红雷、张艺兴、王旭都在其中， 对， 另外呢还有王宝强来主演， 嗯， 女主角好像是舒淇啊，现在这个电影好像已经进入这个路演的宣传阶段了， 对，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其实这部电影已经做了非常大规模的宣传， 哎， 当然大家非常期待黄渤能不能在导演这个领域啊， 嗯， 也有这个怪才啊， 嗯， 也有他自己的风格。 其实这个我们说，大家对于黄渤的期待啊，真的是啊，你说这演而优则导，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嗯。 曾几何时呢，看过很多这个导演对黄渤的夸赞，说，哎呦，给他一个人物啊，他一下子能给出好多个这个表现的手法和方案来， 嗯， 是吧？这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演员。 嗯， 那么做导演呢，也就顺理成章了啊。那提到宝强呢，宝强的处女作是，获了一个奖，是吧？啊， 哦，你是说他那个《大闹天竺》？ 嗯，获了这个，号称这是中国金酸梅奖的啊。 对对对， 金扫帚， 金扫帚奖，在今年的颁奖过程当中。还出现了非常让人惊讶的一幕， 哎，宝强去领奖了， 对， 是吧？哎呀，真是让人觉得，嗯，特别的心疼，是吧？ 嗯，但是从正面来讲，很多人觉得很佩服他。 对， 嗯， 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作为导演啊，绝不是圈钱，绝不是玩票，这是有诚意的， 嗯， 是吧？所以我们也期待呢，王宝强作为导演，后面的作品也会更加精彩， 嗯，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王宝强，他在这个《天下无贼》之前是应该是被冯小刚导演从哪部电影当中发现他的呢？ 哦， 就是《盲井》， 李阳导演的作品。 哎，嗯，这也是李阳导演的处女作啊， 嗯， 改编自这个刘庆邦的小说啊。这个作品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啊， 嗯。 我们说不仅仅是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银熊奖，叫杰出艺术成就奖， 而且呢，这个李阳也是凭借这个电影获得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叫跨媒介改编的剧本奖。 嗯， 而且王宝强也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嗯， 是吧？ 但是《盲井》这部电影可能看到的朋友不是很多。 嗯，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说李阳啊，这是一个被低估的导演啊。这处女作一出手就非常的了得啊！接下来咱们来听一个，也是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处女作的啊，就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非常经典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哦，这不说都忘了这是他的导演处女作了， 是吧？ 因为他时隔很多很多年之后， 对， 才有了自己接下来的作品。 哎，这个当中经典的段落很多，我们听一个很有趣的啊，这是谁的段落呢？就是演这个老师的啊，冯小刚啊， 嗯。 他在当中戴着大厚眼镜， 记得那段， 哎，这学什么大发雷霆啊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现在回味起来啊，真是特别的有意思。 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不是我，不是我，你让我手干净的， 都把手伸出来。 这活儿， 你说， 算了，不说。 你说，不要怕。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机是好的。 我问的你是谁？ 哦，那我可不知道。 坐下。 老师，您千万别生气啊。 这个课咱们不上，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不是不是， 等着把这鞋给我捡出来。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那都不用，你就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江师傅，江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江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嘿，姓吴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就你那么点事你都不给我办，行，你等着。 嗯。笑话，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了。行行，你等着，好，我还不要了。 你回来，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好啊，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啊。你能想象得到吗？是吧？ 嗯， 或者你能记得起来吗？ 嗯， 这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呀。 听到的也像是阳光灿烂的段子。 其实还有很多导演的处女作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啊，不敢相信啊，这导演手法相当成熟啊。你比如说韦家辉的这个和平饭店， 嗯 啊，这个也是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 对 吧？当年在金像奖上颗粒无收啊，但是呢，这却是这个我们说周润发的电影片段当中很重要的一部， 是 也是香港电影非常重要的， 而影像风格非常的独特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尤其是他拍那一个年代戏， 嗯， 结果呢拍出了一种现代的味道，又拍出了西部的味道。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个导演处女作啊，这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啊， 王家卫先生的导演处女作。 哎， 这个可能让大家得想一想，他导演的第一部是哪一部啊？ 《旺角卡门》啊，你这从这个电影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啊，是吧？他这个艺术的这种柔性的感觉，影像的那种诗意的处理啊，跟演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是吧？演员的那种状态， 不像一个新人导演。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旺角卡门》的这个片段啊。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是很精心的挑选了这一段啊，三大主角都有了啊， 那就是能听出来你倾向是谁 啊。好，来，咱们来听一听。 啊，累了到房里去睡，晚上我睡客厅。 哦， 干嘛戴口罩？ 免得传染呢。 什么病？ 医生说可能是肺有问题，所以叫我出来找个专科看看。 死不了的，不用害怕，多喝那柳林汁没事。怪怪的。 刚才有个叫苍蝇的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你。 苍蝇，他怎么说？ 喂。 喂，表妹啊，表哥起床了没有？ 喂。 喂，华哥，我还在胖子那收钱呢。 有没搞错？从早上收到现在没收到，摆明是耍你。你不要走开，我马上过来。晚上没空陪你吃饭了，你自己出去吃。这里有100块钱，拿去吃饭。钥匙在地毯下面，拿掉了，这样难看死。 我告诉你，我苍蝇肯跟你谈这么久，算是很看得起你了。我苍蝇可不是熟了，别怪我不上路啊，是我大哥教我做人要深藏不露。王嘎的飞机你敢了吧？他在我们厂里挂了1.6毛的票，也才不过拖了2天，现在不但飞不起来，还要坐轮椅呢。这种 case 还是我苍蝇亲手做的呢。 你少来这套了，飞机他算老几啊？拿他来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胖子出来混向来没有付钱这个习惯，别说是你，牛虎帮的黑熊够狠了吧，现在也变成小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拿着票也找我收账，现在被我打的是五官不全，只剩下一只眼了。你他妈的毛还没长全找我收账，谁给你胆子？我身上刀疤比你脚毛还多呢。 干，刀疤我大哥才有一条，你有的话我把我自己阉了。 你烟呢？ 谈完了没有？ 华哥还在续场呢。 谈了几个钟头了，还在续场。 你别动，从来都没动，从来没动。 给不给钱？给不给？ 给，给啊！没说不给。 华哥，没想到他原来是个俗啊！ 我一看就知道他装模作样。要是戴董的话，他这么多兄弟在场，你早就挂了。 你说的对， 这拿去。 谢华哥。 好啊，刚才我们听了一段来自旺角卡门的这个片段、嗯、啊，感觉不到是第一部作品是吧？ 对对对对，很多人对于旺角卡门当年的这个评价都有共同的一点，就是认为是一天才作品。 嗯 啊，这个导演能够在第一部当中这么娴熟的运用他所独具的那些技法技巧，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这可能也与王家卫导演当年在这个香港电影界他浸染了很长时间是很有关系的。他在这之前其实他的编剧作品啊，给别人的做很多很多的幕后工作，事实上是奠定了很强的基础。 嗯，而且我们说这部电影呢一出手就不凡啊，开启了当时香港叫黑帮电影的新思维，是吧？ 对，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那其他这个大导演的处女作咱们就不必多说了，你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李安导演的推手啊，这些这个获得国际声誉的这些作品其实都是他们的处女作品啊。行啊，那我们今天上半段最后就再来听一听啊刘若英的后来。我们希望啊还有很多的导演他们的处女作能够后来居上啊，给我们带来惊喜啊，带来非常棒的表现。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些导演的处女作。 咱们下半段说外国导演。 嗯， 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渝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晴天，登山气象指数11，适宜大家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说说那些大家熟悉的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做出手不凡。这些大导演呢，他们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在这个处女作当中就能发挥得这么好。 其实两种可能性，一种呢是他们在第一部之后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有更多的好作品。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导演呢属于昙花一现啊，第一部拍得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来呢可能好的作品比较缺乏吧。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咱们华语片的导演。其实在国外，在外国的电影导演队伍当中，有一批导演们，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也都是惊艳之作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华裔导演，我们得提一下这个温子仁，是吧？ 他介于中间，是吧？ 哎，对啊，温子仁其实他应该算是华裔啊，当然没在中国生活工作，对吧？ 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华语的作品吧？ 对，他我们特别熟知的就是创造了这个票房纪录的啊，《速度与激情7》，对吧？其实他的更厉害的作品是《电锯惊魂》 对对对对， 啊，这个太厉害了，是吧？这是叫惊悚片啊，恐怖片的一个难以。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被很多人认为是难以逾越的这个巅峰， 对 对吧？ 也从这一部开始他就成为了这个领域当中的翘楚，也就是拍恐怖片啊，他们都说拍过他了。 是啊，那我们再来回顾几位大导演他们的处女作。首先是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 这个让大家想一想啊，彼得杰克逊第一部处女作是哪一部？ 这个电影叫做坏品味啊。这个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彼得杰克逊啊担任了啊导演、演员、剪辑、摄影、化妆、制片、编剧。 是那个时候没钱啊，怎么着？ 耗时3年啊，确实体现了导演的热情 和他这种特别执着的精神啊，这是一边打工筹钱一边拍的这个电影， 就是这个境遇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哎，正是因为这部作品呢，他把特效玩的特别的出色啊，那么 才有了后来 对《指环王》才有这个机会啊，也有他创立这个维塔数字啊，我们说现在可以说是全球几乎是最好的特效公司之一了，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啊，大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啊， 哦，这是墨西哥裔的导演， 对，他呢，我们特别熟知的啊，就是比较近的《荒野猎人》《鸟人》是吧？这奥斯卡的获奖的电影， 然后《通天塔》， 哎，再往前，对，《通天塔》还有《二十一克》啊，他的导演处女作叫《爱情是狗粮》，你看这翻译也特别好，是吧？特别有我们今天网络时代特点，是吧？ 是狗娘吧？ 啊，狗娘， 狗娘啊，对，今天这撒把狗粮这个机会比较多，但是一说到《爱情是狗娘》。这对于他的这个忠实影迷来说，这是好像不能不提到的。 对，首先这个电影呢是获得了200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对， 也跟《通天塔》和《二十一克》并称叫隔阂三部曲。 这你说这是导演的意图呢，还是后来的影迷的给他 不知道 加上的荣誉和光环？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啊，《爱情是狗娘》跟这个后来的《通天塔》和《二十一克》一样，都是多线索的片段化叙事。 对，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哈、啊，这种叙事的这种方式，体现了导演他的这个功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啊，这个电影就厉害了，这就是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啊。 啊， 这两杆大烟枪我们都知道是吧，疯狂的石头就是学他的这个故事结构嘛、是吧，但是我是真的没想到这是盖里奇的导演处女作 第一部作品，这个、啊、这你这么说的话大家都以为这不是他高峰的作品吗？ 对啊，这居然是处女作啊。有人说这导演怎么回事是吧，后边的电影没有前面好看， 或者说影响力可能不如这个。 对对啊，这部作品也是让我们说让这个杰森斯坦森是吧， 对， 走向被大众熟知的一线影星的， 从一个体育运动员到一个街头小贩，然后到一个大众明星 啊，确实很厉害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经典电影的片段啊，来自《两杆大烟枪》。 61标准身材啊， 一米85。 你说什么？我已经很瘦了耶，你看，看这里。 啊，当然还好嘛，矮点。哎，幸会，希拉拉，你可汤姆，你最近吃什么了？ 我一直告诉你。 够了，别说了。两位，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说吧，多少钱，汤姆？ 你知道多少钱的那个？ 包括扩音器吗？ 哦，不包括扩音器。 妈的，我以为连扩音器的。 你弄错了。你要的话，我可以送一部电话给你。但是不包括扩音器。 不错的电话，我希望有包括喇叭。 不包括喇叭，也不包括扩音器。我不想再听这些愚蠢的问题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就付钱，尼克。 那你还送我什么？ 还会送你一辆镀金的劳斯莱斯，只要你付钱。 我不确定，汤姆，好像有点贵啊。 好像，这还好像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呢。别的店都要卖900。而我只卖200，你还跟我啰嗦。你是在哪儿学的经济学？这么划算的一桩买卖很难再遇到了。其实我不想卖了。 好吧，你别激动。只是100。 你的钱多成这样了都，还和我为了区区100镑讨价还价。尼克，你不买音响的时候都在干嘛？融资革命吧。 100镑可也是钱呢， 价钱是200镑的时候可就不同了，特别是当你的荷包可以在利比亚支付国债的时候，那你可真是吝啬的可以了。把钱给我。 小瘦子是汤姆，他是最有生意头脑的，他绞尽脑汁赚些蝇头小利，不过和尼克比起来，他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伦敦这块宝地上，他们两个一联手简直就是天下无敌。 这就是我的25000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挣到的，你最好别乱花。大厨怎么样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两杆大烟枪》。 嗯， 各位能想象得到吗？这即使盖里奇导演至今为止我们认为他的最厉害的作品， 对， 也是他的导演处女作。确实是出手不凡呐。 今天这么不盘点的话，确实有很多错过的，不知道是第一部的。 对啊，还有我们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啊，这个老无所依的导演，我们说科恩， 科恩兄弟， 科恩兄弟，他们的导演处女作是什么呢？就是非常著名的《血迷宫》。 血迷宫也简直是绝了的电影。 对，就是全片的这个布局很精妙，镜头语言也是很不俗啊，一出手就见大家的风范，是吧？ 到今天为止，《血迷宫》被拍成美剧之后，还是有那么多的人着迷的不行不行。 没错，就是这个电影的题材运用和感情表达，我们看到在《老无所依》当中也是达到巅峰，但是《血迷宫》呢，这是作为科恩兄弟的导演处女作，是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这两部你要让我有高有低，我真是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是吧？ 都特别喜欢。 接下来是这个雷德利·斯科特啊，这位大导演他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异形》嘛，对吧？我们说去年还跟咱们这个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一起看了最新一部的《异形》，对吧？ 契约。 哎，另外他的这个《角斗士》《天国王朝》也是非常的棒，对吧？ 他的好作品太多。 他的这个导演处女作叫《决斗的人》啊，也是一部史诗古装的这个题材啊。 哦，那我没有看过这个， 没看过是吧？这个电影呢，获得了1977年第3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处女作奖。 对，这是老导演的作品，所以第一部很早很早。 哎，而且你看他获的就是处女作奖， 处女作奖， 就可以想见这处女作很厉害， 最佳新人导演嘛，就是。 哎，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钢琴师，他的导演是谁呢？罗曼·波兰斯基啊，这个波兰斯基他的其实他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那个《唐人街》嘛，如果大家接触到一些这个就是电影专业领域的，比如说什么导演课呀、剧本课呀，这《唐人街》是卖不过去的啊，就是必须得把它研究透了， 必修的。 哎，很多这个拉片子呀，都拿这个《唐人街》来做举例啊。那么，罗曼·波兰斯基的导演处女作叫做《水中刀》。这个电影也是特别有他后来很多电影的这个雏形的这样一种导演的手法， 这是很年轻时候的作品。 没错，哎，那时候波兰斯基刚刚27岁。 哇， 不过要说这个处女作最厉害的啊，有人说最厉害的那应该是奥逊维尔斯1940年的这一部《公民凯恩》啊，现在再看这个电影啊，有一点时代隔阂，因为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啊，看片头就受不了，因为他那个音乐呀，就今天来听我觉得有点聒噪啊，但是这个黑白电影啊，有人说呢， 这电影史上就没有办法你逃开的作品， 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响亮的名字奥逊维尔斯跟这部电影《公民凯恩》，这就是影史本身啊。说就是电影史上如果真的有天才，天才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一出手这就是这个最厉害的作品，也是处女作，你能想象得到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他的作品，不知道是处女作。 哎，那接下来还有啊，这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说是凯文·科斯特纳啊。 哦，这就比较熟悉了。 哎，他呢，我们知道作为演员特别多的经典作品， 对，最不成功的就是《水世界》了。 嗨，也有非常让我们这个难以忘怀的《保镖》，对吧？啊，他的导演处女作是哪一个呢？朋友们，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与狼共舞》 啊，就特长的那个片子。 哎，《与狼共舞》，我们说这不就是当年的这个叫现实版的《阿凡达》吗？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吗？啊，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与狼共舞》这个电影的精彩片段。 是啊，白袜子，白袜子和西斯科一样，成了我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还是不吃我手里的东西，但是他那敏锐的眼睛和耳朵，一旦发现异常，绝不忘记提醒我。野牛？不， 我还没看见什么野牛，很抱歉。是不是没吃的了？没有吃的了？我有吃的，我有好多吃的呢。 不是， 告诉我的都是错的，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贼和乞丐，也不像传说中那样凶猛残忍，恰恰相反，他们是有礼貌的客人，很有人情味。可是跟他们的交流还是进行得很慢，那个文静的人跟我一样感到无计可施，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想问问他们，我在大草原上发现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住在他们那儿？可是这个话题太复杂，没法让他们听明白。有一件事很清楚，野牛群还没有出现，他们为此心情沉重。昨天的会见是最好的一次，好像有意请我去做客，我真高兴能去。 好，当然我们回顾的片段来自电影《与狼共舞》啊，这是柴文·科斯特纳的导演处女作， 而且是他导演、主演，编剧可能也离不开他啊。 对。其实还有很多导演，他们的处女作都相当的惊人啊，相当的让我们觉得出手不凡。比如说埃布拉姆斯，这个是《星际迷航》系列的导演，也是咱们国内观众特别熟知的，就是美剧《迷失》系列的导演。他的导演处女作是什么呢？是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当中的第三部。 第三部，这是埃布拉姆斯的。 另外这个《海上钢琴师》的导演是谁呢？就是朱塞佩 ·托拉多内。 他的处女作反而好像更厉害哈，《天堂电影院》。 对对， 另外《源代码》的导演邓肯·琼斯，他的导演处女作是《月球》。 你喜欢那个吗？ 特别棒的一个科幻电影啊，科幻只是外衣是吧？用这个强有力的情感内核给我们讲了一个低成本的，这么一个却非常棒的一个科幻故事。 就听了这么多导演的这个处女作的作品之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导演他好不好啊？一出手就知道， 哎， 是吧？ 对，我们今年不是还说过这个《新迷宫》的导演 辛宇坤， 辛宇坤他的这一部新作啊，《爆裂无声》啊，被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好像不如《新迷宫》好看 啊， 虽然也是很精彩，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导演的处女作很重要啊，但是呢，他要想突破自己。啊，就逼着他必须得拍出比自己处女作更精彩的电影来。 打响了这个自己的招牌之后， 哎， 你一定得还得潜心在那个领域当中，用更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好，那今天我们对于导演的出手不凡的处女作就盘点到这儿啊。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听电影《两杆大烟枪》的主题歌啊。伴随着歌声，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Cheap seats underneath the skies. I'm heading back to base. I'll drop you off at my house. I'm showering out your face. Oh, what style you found? I try to make conversation, but I'm too far gone. I'm a man machine.When your bags ain't packed, and how you gonna shoot when we're back to back? How'd you tell a joke when you can't laugh?